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46集。迟迟涵曾经也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他爸爸说过，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们家的乖女。可是他们家的乖乖女为了利息下过跪，她为了学做菜被烫伤无数次，为了那么几个钱遭受过冷眼，也遭受过嘲讽。没有人可以欺负的乖女在生活压迫下变成了业内出了名的爱钱的女人。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这样温柔以待了。他两只手把齐成的毛衣抓得死紧，八爪鱼一样缠着他，皱着鼻子抱怨： 齐成，你衣服上都是我的鼻涕。 这三天哪一天毛衣上没有他的鼻涕？ 那我去换了衣服再抱着你，让你继续哭。 齐成仍然好脾气地坐着，有商有量。迟迟涵被逗笑，肿着眼睛瞪他，哭不出来的压抑感终于因为痛哭流涕消失了一些，仍然难过，却不会像刚才坐在卫生间门口时那样觉得自己再哭不出来就要笑了。 你完全康复了以后会不会不要我了？ 迟迟涵再次开口，话题却突然被转到了莫名其妙的方向，莫名其妙的齐成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 你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荒谬的问题，应该担心这个问题的人明明是自己，可是迟迟涵却煞有其事的白了脸，止住哭，开始洗脑式的碎碎念： 我其实很不错的，我做菜好吃，脾气不算太坏，而且坏心眼不多，不哭的时候眼睛挺大的，笑起来还有梨窝，最重要的是我年轻啊，比你小了6岁。 认真推销自己的表情让齐成完全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所以你委屈一下的话还是配得上的吧？ 迟迟涵小心翼翼地问了出来，瞪大哭肿的眼睛，鼓着腮帮子。齐成无语了很久，因为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所以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尤其是现在他居然还那么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样子。 我想吃肉。 迟迟涵眨眨眼，齐成摸了下他脸上未干的泪痕，用自己的袖子直接擦干。 今天年三十，所以我想吃肉。 生活中有很多烦恼是不能马上解决的，迟迟涵懂，齐成更懂，所以痛哭一场后，迟迟涵肿着眼泡开始搜刮齐成的药。齐成有些无奈，看着他认认真真拿着手机搜索药物名。 我不会私自加药的，你手上拿的就是感冒药而已。 你上次的胰腺炎不就是擅自吃阿司匹林才过敏的吗？ 迟迟涵没理他。齐成乱吃药的黑历史不少，记录的病史里还有过他发病看不清东西直接塞了一瓶药到嘴里的经历。秦宁说话喜欢只说重点，会这样认真交代的事情通常都比较重要，而且赵医生这两天的邮件语气也变得严肃，和之前一直劝齐鹏要乐观完全不同。他一再叮嘱迟迟涵尽量不要让齐成离开他的视线太久，似乎所有人都开始严阵以待，这样的架势多少让迟迟涵也变得小心翼翼。 我总觉得你恢复的速度越快，赵医生他们就会越紧张。 丢掉两瓶已经过了期的消化药，迟迟涵看着这一桌子的药发愁。 这些都得吃吗？ 真的每天光吃药就吃饱了？ 嗯。 齐成淡淡地应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同意他前一句还是后一句。 你在找什么？ 齐成一直在冰箱里找东西，偶尔答他几句话，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的迟志涵踮起脚探头探脑。齐成转身递给迟志涵一包粉色包装的东西。 眼贴，冰敷。 迟志涵盯着那袋看起来很少女的东西，很不应该出现在齐成家里的东西。他平时连洗脸都懒得擦护肤品，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冰敷眼贴？ 我眼睛肿的样子不好看吗？居然让我用别的女人用过的东西，哼，你果然没有那么喜欢我。 迟志涵睁着自己的核桃眼，快速下了结论。齐成无奈，拉过他的手，把眼贴塞到他的手心，满脸都是无可奈何。 欺负我好玩吗？这东西应该是买彩笔送的，一直丢在冰箱没有用过。 好可口。迟志涵仰着脸看齐成，他嘴巴微微抿起，有点不满，有点委屈，更多的是任由自己无理取闹的纵容，心里面满满胀胀的，搂住他的脖子垫起脚，发现即使这样身高差异仍然无法让自己碰到他的脸，于是皱着眉头，双手用力把齐成的脖子往下扯，很不浪漫的，有些狼狈的亲了下齐成的嘴唇。 鸡肉还是牛肉？ 在齐成脸迅速泛红前，迟志涵又跳起来亲了下，终于心满意足的脸上露出了梨窝。被他这样的亲密举止弄得脑子里嗡嗡作响的齐成昏昏沉沉地问了一句， 什么？ 晚上吃鸡肉还是牛肉？你不能吃得太油，这两种肉脂肪少一点。 迟志涵歪着脑袋又问了一遍，齐成认认真真地想了下才回答， 牛肉。 红烧、孜然、咖喱、牛排还是卤？ 迟志涵把脑袋歪到另外一边，齐成又皱着眉头开始思考。 可惜你今天只能吃鸡胸肉。 迟志涵笑眯眯地宣布结论，让思考到一半开始有食欲的齐成愣在原地。 欺负你真的很好玩。 看着齐成目瞪口呆的样子，迟志涵忍不住又想凑过去亲，却被齐成用了点力隔开距离。 你 齐成哭笑不得，低下头，嘴唇很轻地碰了下迟志涵的额头。齐成也喜欢被他欺负，喜欢他这样鲜活的表情，鲜活到能看得到生命的脉搏，能重新感受到体温的感觉，很容易上瘾。所以亲完额头之后，搂着他腰的手不自觉地把他往自己这边拽，然后看到迟志涵很严肃地把双手贴在他的胸前，用类似告解的语气硬生生地隔开了距离。 我很色，你再拉我过去，我们年三十就不用吃饭了。 他一定会抱着齐成缠着他。迟志涵已经忍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开始肢体碰触，碰到齐成这样远远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的男朋友。迟志涵是真的担心自己会随便找个借口就扑倒他，所以那句我很色十分真心。齐成的喉结上下动了下，在心跳加速前指了指画室， 那我去赶稿。 最后亲一下。 迟志涵嘟嘴，拉着齐成舍不得他走。两分钟前才被亲过两次的齐成盯着迟志涵的嘴唇，眼底的情绪翻涌。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曾经悄悄下床站在迟志涵身边看着他的睡眼，在知道自己的举止很不妥的情况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因为知道自己不配，所以看着看着就痛彻心扉。可迟志涵喜欢他，爱欺负他，爱看他无奈的样子。 喜欢这个词迟迟寒主动说出口，自己缩进他被子的时候，他红着脸帮自己把被子细细地盖好。齐城很想告诉他，或许他的感情比喜欢更浓烈，很想告诉他，这可能是他齐城这十年来过的唯一一个真正的年三十儿。心里面汹涌了很多很多情绪，却因为怕吓着迟之寒，强行压了下去，然后闭上眼低头，嘴唇碰到的同时，迟之寒感觉到齐城用舌尖微微顶开了他的嘴唇，下意识张嘴，舌尖交缠的那一刻，脑子里的烟花爆出了绝美的颜色。第三次，他终于在齐城微微颤抖紧张的动作下，感觉到了和性别有关的接吻。齐城进步真的有些快，被美色冲昏头脑的迟之寒恍恍惚惚地想，为什么可以那么快？迟之寒对今晚的菜单下足了心思，为了让齐城吃得开心，他把所有的肉类都换成了鸡胸肉，糖醋的、香煎的、爆炒的、蒸煮的、烧烤的，甚至还拌了鸡肉沙拉。房子很大，他却仍然做的每个角落都香气四溢。齐城在画室里画完最后一张稿子的时候，久违地感觉到了饿。全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本来应该是他告别人世的日子。他知道齐宁生了孩子，不可能还天天陪着他，他也知道大哥会进封闭开发组，他还知道他爸爸这几年和爷爷的关系持续恶化，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回国。最难骗过去的赵医生也需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这个年三十儿可能是身边人最少的一年，所以早在知道齐宁怀孕的同时，他就已经看着日历定好了日子。黄历网上说今天是宜殡葬，于是准备了很多安眠药，偷偷存了很多炭，本来只需要吃了药，进了画室关上门，一切就可以回归平静。但是突然多出来了一个迟之寒，聒噪的、存在感极强的出现在他安静的世界里，硬生生为他捅开了一束光。画完画稿之后，看了一眼被他藏在角落柜子里的木炭，又看了一眼整整齐齐码了两瓶子的安眠药。抑郁症影响了他的睡眠，所以赵医生会给他定期配安眠药，而他为了离开人世很久没吃了，宁可整夜整夜睁着眼睛，也要省下这些可以带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药品。可是现在他答应了迟之寒，按时吃药，配合治疗试试。和十年的所有日子一样，试试。他居然答应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